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今天迎来一位民国女性， 谢谢。 哎呀，我说你们从来没见你打扮成这模样。 对，我自己今天看了镜子也觉得很惊奇。 好， 就觉得换了个人。 再徐老师一言一下， 阅历卡上走下来的 阅历，哎，就像那个老月份牌上，这旗袍是你自个儿在上海做的？ 对，是的。 哎呦，叶檀真是，哎，现在感觉你越来越有风韵了，是吗？ 那你的意思是我年纪越来越大了？ 不是， 这是事实。 不是，我是觉得你们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当红了。 嗯， 因为这个中国股市啊，越来越需要你们指点迷津呢。啊， 哎，这个不敢当。你刚说我像民国的，然后一民国女性指点股市，听着有点不搭。 哎，现在就是要叫叫混搭啊！ 民国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嘛。 对。 但是我现在觉得，为什么就等这个叶檀来啊？我们都不懂经济，可是就前一阵儿啊，这个股市啊太值得聊了，好多人都说你们怎么锵锵不聊聊这股市，应该聊两集。可是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对股市的无知，我那天想想，我说这事儿我都无知到什么程度？什么叫一级市场、二级市场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什么叫蓝筹股和 蓝筹股？我大概知道。 创业板， 创业板是那些科技的小企业，蓝筹股是大的银行，是吧？ 嗯。哎，到底中国股市现在什么情况？ 现在股市就我们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，它还在拯救的过程当中，因为那个股市啊，其实也就如果你是从去年开始做这个股市，那你的收益起码是。到今年6月19号之前抛出，你的收益起码是100%以上。如果你是这个6月19号之后买进，到现在为止，估计你的亏损起码在50%以上。 哎，我当时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他们亏了钱的人，什么哀鸿遍野呀、啊？但是是不是这个亏的比不上他们前一阵涨的时候他们赚的？ 但问题是两拨人啊，所以会 几家欢乐几家愁。 对， 具体说一下，怎么是两拨人？怎么是两拨人？能归纳一下吗？大概前面是怎么一拨人，后面是一拨人，怎么人？ 就是这样子的。一般来说呢，有一批他如果就二级市场，就是说我买卖股票，我已经上市了，然后。咱们买卖股票，我到这个交易所，我通过这个互联网的系统去抛，然后有一个后面有人吃进了，有人买了，这个买的人我不知道是谁，有可能呢，像有一批人，他是这部分人蛮少的，他是跑在顶上的，比如说我的这个股票啊是20几块钱，然后它可以涨到80块钱，疯狂的时候它市盈率将近1000倍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按照它的盈利1000年你才能翻回本来。 嗯，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然后你到了这个上百块几百块的时候你抛出，那你不是就赚了吗？就底部进去高部抛出啊，这个是有这么一批人，这批人不多少的。那么大多数人是怎么样呢？大多数人看到哟，张三赚钱了，我看你文涛赚钱，我就心里你又不比我聪明了，为什么你能赚钱我不能赚？一开始可以承受的，比如说你赚了10%啊，10%嘛无所谓，我可以接受。你又赚了，过两天你又跟我说了我赚了30%，这时候我就心里的痛苦就会增加嘛。如果你跟我说，我很不经意的时候，我在郊区靠着这个股票已经买了2套房子了，这时候肯定会骂你啊。大多数人会熬不住，他等到这个财富效应很明显的时候，他进入股市了。进入股市了之后，然后等到大部分人一进入股市就开始下跌，而且这一次的下跌是直线下跌，就你们。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、 哎、 即使是好的股，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好，质量很好， 千股跌停啊，是吧？哎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、千股跌停板啊，过不了一两天1000个股票要复牌，对，就是说跌的他们就纷纷申请要停牌，但是停牌是不是要有理由的？ 嗯，没错。 然后等于说昨天刚编了一堆理由、说我们要停牌，但是今天呢又要去想一个理由说我们要复牌，这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呢？ 就是它背后的东西，你这个理由特别有意思啊。比如说我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那么我想停牌， 他必须要经过程序，要交易所批准。然后这时候我得找一个像模像样理由，我就会说，但有时候实在找不到了，他就说，我们以前发了一个公告，我们觉得是重要的事情，结果现在发现不知道是不是重要，我得停一停，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很重要啊？然后还有的这个理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找我们 CEO 或者找我们高管，一特重要的高管突然失踪了，电话也找不到。那我们得停牌吧，对不对？ 这是用一些技术性的理由来走这个程序的这个环节，目的是避过目前的这个一路往下插水的这个形式。不，我有这么一个说法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就是说中国的股市的散户啊，占的比例比一般其他国家的要高，有没有这个情况？ 对。确实是的， 就是散户，就是小老百姓的这种多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你刚才讲的两拨人，就前一波是升一百的，后一波是跌五十的，那么这些散户在这个里边有没有什么规律性的，还是完全偶然的，还是前面的是大鳄多，后面是散户多，还是倒过来，还是怎么样？ 有，其实您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，就是刚才那个说停牌的事情就说了一半啊，为什么他要找各种各样我们看起来特别可笑的理由，他非得停牌不可呢？因为有很多公司其实他的股票是质押的。 什么叫质押的？ 就是他我是上市公司，然后我需要现金，然后我上市融了一笔钱之后还不够啊，然后他就用股票去质押，然后有时候是来来回回的质押，然后到这个金融机构，到银行去套钱出来啊。那么这个叫做这个质押的贷款嘛，但是质押又是有质押比率的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这100块钱有可能你银行这个只能贷给我70块钱。嗯，因为银行也要有一个风险的考虑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我本来是100块钱的，我是股价高的时候我贷质押给银行的，结果现在一跌 变成只有50了， 跌到50了，那这个风险不是银行肯定不干啊？那你得补充一点保证金或者补充一点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抵押物得折算才行啊，要不然银行就亏大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抓瞎了。因为我们的公司很多，有一些公司它的现金是不够，表面上盈利特火，特别你看得特别好，所有数据都好，你让他拿钱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他拿不出来。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说我停了再说吧，停了就相当于冻结掉了，你银行也别说了，什么市场也别说了，投资者也别说，我先冻了再说。 那怎么在第二天就要复牌呢？又得编瞎话要复牌呢？ 第二天涨停了，第二天人家的公司全都涨停了，我看看形势又好转了，所以我得复牌，我得赶紧趁着这波涨的机会，我也得涨一涨。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些经济评论啊，看的我就似懂非懂，大意就是说啊，就说中国的这个股市啊这么整的话，它是不是个公平的游戏，或者说是这玩意儿千只股票同时就停了，或者千只股票咔嚓涨停板了，然后呢国家又出来救市。你像我为什么我说我是完全不懂啊，我又觉得如果是国家救市的话，那是不是说反正跌不了，我你们大跌了有国家呢，是吧？国家队就进场 了，对党有信心啊。 对呀，那么你这个股市又变得还是赌场还是什么不是赌场啊？ 这个比赌场有时候比赌场更差，差的股市比好的赌场公平的赌场更差，我得这么说啊。就是其实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徐老师问的那个问题挺关键的，就是谁到底是那么多散户啊？我们说80%是散户，70%-80%散户，那么到底谁赚了钱了？ 是真的是70%-80% 是散户。那么到底是谁赚了钱了啊？这个就很重要，就是到底有没有看底牌。我们知道就是赌场的话，公平的赌场都是不允许出老千的，对不对？那出老千犯了大规矩了，这个得受这个刑罚处理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的话，你不能说什么，但是问题是你发现赚钱的确实是 有一批人是赚钱的，有一批人赚钱，你觉得很公平，因为他们这个在股市摸爬滚打二十几年，然后呢，这个市场的嗅觉特别好，敏感度特别好，他确实是专家，他一闻味道不对了，他就逃了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人的，就是技术特别好的人有一波的，那还有的就是说，你会发现今年上半年。你这个你会发现，哎，汇金走了，这种大公司走了啊，或者是这个我是上市公司的高管，还有比我更加了解这家公司的吗？没有，然后公司的高管也走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套现了，然后这个整个的套现可以到4000多亿，你就觉得，所以他们是真金白银的，这个很低很低，甚至是零成本进去，然后大笔的钱出来了， 大企业， 哎呦。 这个是真的， 国有企业， 这个是真的，不光是国有，这个创业板一般都是民企，民企同样也是如此。所以面对钱的情况下，人性都是一样。我又要说到人性，你面对大笔的钱，比如说我明明知道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，我并没有赚钱。如果假设很多互联网公司，不是教育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赚钱很难的，都在烧钱，但是市场的给我的估值是500倍的市盈率。我比如说我的原始资，我的原始这个当时出的钱有可能是1块钱一股净资产，结果现在估值给我估到100块钱或者是更高，那我就时间到了，对，你们也会说赶紧跑，对不 对？ 而且我又很了解这家企业，所以它有一个信息优势，我觉得这是天生的，它就是信息优势。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说在中国股市里边你会发现是特有的，比如说有的国家队它信息比较灵通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在中国它审批环节多，审批环节多是好事情，但是它如果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我要并购了，前段时间并购很火，一并购就翻倍啊股价，那么它要审批，国资委什么一圈审批下来，完了链条上人都知道了，结果这个股价就开始上升了。那还有啊，你比如说，所以他们为什么说圈里的人好赚钱？你比如说我们弄一个，今天如果我是上市，或者你是上市公司老板，你说文涛，你这个公司怎么样？你很不经意的，你说，哎，不错啊，我们最近还有一点，说不定还要去并购某某公司呢，那我就买进啊。所以为什么说中国是人情社会呢？你就无往不在其中。 我听下来就是，这个100的赚，50的赔，它中间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。第一个规律性就是说，你说经验，有经验的会比较在这个100里赚，没经验跟上去的那些大妈大婶是在后面赔。 对。 第二个是有信息的，是比较容易赚。 对。 那些没信息跟在后面看到别人发财眼红跟进去的。就亏了。第三更关键的那个信息是跟权力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 跟圈层有关， 跟你说你这个审批过程，这个就不是单单是信息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他们，那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所以他们得到了上去了，然后后面这些我都理解，但是为什么上了100突然往下，有什么原因使得他逆转下来出现这么大的转折呢？ 做空， 做空，恶意做空， 到底是不是？ 哇， 到底是是 文涛很厉害， 这事儿我懂了。 对对， 在茅盾子夜里看来的， 对对对，空头，空头不是，公安部都进场了。 对， 哎，他们这是不是这个原因？但也有些人说不是这个原因。是有人恶意做空吗？ 有人做空，我不知道怎么区分是恶意善意。在市场里边嘛，所有人都想赚钱，想尽方法想赚钱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善意是恶意的。100块钱在你这儿，你听到一个信息赚的钱了，或者是你买空头你赚的这100块钱，还是说你买了现货做多了赚100块钱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区别。本质上哪有什么区别，100块钱就是100块钱，哪有什么区别，关键问题是有没有操纵，这个很重要。 这个做空犯罪吗？ 做空不犯罪，我们 操纵犯罪吗？ 操纵犯罪。 那用你的规则来操纵犯罪吗？ 这个用 你比如说索罗斯， 对， 当年他干的有些事 我就知道说英国呀就是这样啊，英国就是认亏啊，你钻我的这个空子，只要没有违反我的这个规则，对吧？那我不会。 中国现在吸取教训，在修补这些漏洞，听说是吧？有些已经被人家钻了空子了，但目前正在修补。嗯， 所以你怎么说呢？就是说索罗斯，这个他的这个他幸亏是在他在美国，对不对？然后从匈牙利到美国去了，他幸亏在美国。那么像英国这样的国家，我说句，人家又要说我卖国了。我说句话，就是像他这样市场规则非常完善，然后契约精神如此之强的国家，难得的，真的是很比较难找到的。他是200年前的这个债券，他还承认的，我认可，我到时候再找到你，然后我这个再给你，对不对？甚至找到后人，然后再支付他的收益。这样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。你如果是我们这个像，我这个不举例子的，要不然说反动话呢？你说这个，否则的话，你转几转，你比如说这个像革命一来，朝代一换，或者是政府一更替，说不定很多国家它自然而然的就债券到哪儿去都不知道了，你怎么可能呢？那像我们国家就更加了。你说啊，最近有人在闹，就是买基金的，人家说买基金不是挺保险，你为什么还要闹呢？他买的是基金分级 B 的基金，有的分级基金是分成 A、B 的 ，A 呢就是这个比较保险，但是收益比较低，有可能只有6%啊8%，但是 B 呢收益相对来说高一点，风险很高。如果我是这个股票的分级型基金，股票一跌，先亏损先由 B 级承担。然后呢，如果是有问题的话，逐渐逐渐的向 A 级那边去推演。所以呢，它有一个下折机制的，这个咱们也不说挺复杂的，反正总而言之，这个 B 的人就亏大了，就是一个，就我们把 A 当做一个大哥， B 当做一个小弟弟。这个小弟弟很激进，他就想赚大钱， 本来可以赚得多， 风险大一点， 亏得多， 对，结果这一次亏大怎么办呢？那他总归有，然后他就去找基金，或者找监管部门，或者去找交易所，说你看看，我现在都是你们不好，你们让我亏那么多，我要找你们。所以这是中国的，真的是，就你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是现实。 那天我看一个新闻，就说中国这个大妈，现在中国的很多上海，你们很多老人是带着救心丸进去的。然后那天说东直门那儿证券所有一大妈，就咵呀往下狂跌的时候啊，这个记者赶快拍。然后这大妈就骂这记者，都是你又是你给拍绿了，刚才还在涨呢，你一拍就掉下来，大妈。 对，没错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看着这些人呐、啊，就是几十亿、上百亿的挣钱呐、啊，我这是心里啊，这是羡慕、嫉妒、恨呐、 啊。然后最近听到赵薇亏掉几十亿、啊，是不是爽了一塌糊涂？ 心花怒放啊！ 爽了一塌糊涂，对 对 对, 对, 对, 对。这个人挣钱是招人恨。 我就知道人就是自己，人就是这样子。 看有人挣钱，这是我完全能理解仇富心理，真的就是恨呐、啊，我这心里就是，因为我要是我老想我挣这么些钱。我就结束奋斗了，这辈子真的。但现在哥哥就在太平洋小岛上了。你说恨死我了，你这妈，哎，怎么办呢？这国家不能让他们这么挣钱、 啊。对，所以啊，就是说，永远有人招人恨，因为你永远有恨的对象啊。我就觉得是，像刚才说的，其实我们说到做空的事情啊，是不是恶意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得回过头来再说一句，就是说因为最近争论蛮厉害的，就是很多很多人在争论要不要救啊，到底这个救的对不对啊，公安要不要进场啊，这种东西真的蛮厉害的。我是觉得说到了你快要崩溃的时候得救，这个咱们是实话实说，像美国这样啊，次贷危机了，对不对？都影响到金融机构了，那不美联储还得放钱吗？然后中国、央行也是这样子，你证监会也是这样。但是至于说是不是恶意做空，有时候啊，当市场啊，你规则的漏洞在那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首先是堵漏洞。你比如说啊，咱们三人说好了，我们都有钱。假设吧，一人有个100亿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操纵几个股票，甚至操纵一个板块了。 听听也爽啊！ 听了很爽，对吧？不要恨人了，我们先这个想象一把。 意义。 那 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做，我们看着股价已经很高了，如果说我们这时候有钱，我们看着股价已经很高了，已经赚了很多钱了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他不会像你这么想，他除了卖出去之外，他还会想我反手做空，我有可能赚得更多。 什么叫反手做空？ 哎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我给不是，我不知道什么反手做空了。我就是说，所有的道理我们都明白，就是说，低的时候买进，嗯，高的时候卖出。 他说现在很高了，我们现在都很有钱了，那种时候不卖出吗？ 对，卖出了，然后咱们钱就更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高兴一把，虽然人钱就更多了。更多的时候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会做几样事情，或者去收购小公司，有用的公司啊、人才啊、技术这种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条路，叫并购重组。还有一条路呢，就是说咱们可以联手。你看现在市场那么高了，不行，这个市场肯定有风险。 对，我们把它搞下来。 对，而且政策也出来了，比如说政策开始去杠杆了。所谓去杠杆，就是场外的配资公司那些人去借钱炒股的，开始清理了。对啊，开始清理了。我们一看有机可乘，这样子吧，我们手上低价位的先砸下来，然后低价位拿股票，然后同时去做空期货。所谓做空期货，就是你现在期货，我们假设以前我们的股指是已经到了5000点了，然后从5000点我砸下来，我最低的时候我砸到3500点。 哎，我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公安要介入啊，甚至有些时候就媒体通过媒体放这种不利的这种信息，比如说那个时候说长沙跳楼的都是说，哎，这个因为这个炒股啊，因为这个融资配就是配资怎么着，最后这个给强制叫平仓了。 对对对， 然后就其实他根本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跳楼的，但是就说你别有用心 制造空气 散布这种消息，股民就心里就崩溃了， 对， 就一下干这就空了嘛。 对， 是吧？ 而且他就是他只要开始做空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循环式的，就是大部分人是羊群，我们得承认这一点。 对对对对， 真的是羊群， 真是， 就是你要我疯狂的时候到什么地步？我们到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报亭啊，它边上居然竖着块小牌牌。我一看这么一个小报亭，竖什么牌牌？我一看，你需要融资吗？这样子， 哎呦， 是真的。你就是它一个报亭，它都可以成为一个金融管道，然后替人家去撮合去了，这个就很可怕，对吧？然后他 向阳院的老妈妈就 是，对呀、啊， 你知道什么叫融资配资吗？徐老师， 就借钱呗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在这里边这事儿可多了。我那天听见这个，我觉得这 很少的本钱借很多钱， 很悬， 很大的风险。 关键是因为你想多挣钱，但是你的本不够， 对 于是呢，别人给你，但是别人给你是有条件的。就是如果跌到一个程度你都不够还人家钱的时候，人家就可以强制的给你， 对， 叫 平 仓嘛，是吧？强制平仓，就是你一分钱都没有了，你的股票也没了，那家伙这要不说一跌下来这真是哀鸿遍野。 但你觉得政府目前这些哈起效果吗？政府出了哪些招？央行把钱砸进去，公安抓恶意的做空，还有很多板跌停不让他再做，还有什么国企不能吃紧？那这几招目前管用吗？ 从现在来看的话，基本上还是管用的。就是这个已经是央妈都出面了，这已经是终极招数了。 金融时报说，第一个，这是全球都罕见的这样一种政府的干预。假如这个还不管用，后面还有什么招吗？ 后面就停止市场交易。 那就等于是 不是， 这是最后的斗争了。 现在就 这样， 现在不都涨了吗？算救起来了吗？ 今天又跌了，而且是大跌。就不是 今天咱们录像是15号啊， 15号啊，今天是15号，对不对？因为后天这两天大概是就是最后关头的多空头的剧烈的博弈，所以你们大概是不是太感兴趣？当你在看这个市场的时候，像我们都是看了就一头冷汗。前两天是这个，先是他是我空头，我现在手上还有这些，你把那个你把现货，你比如说你把股价拉上去了，二级市场拉上去，我持货的成本就上升了，然后我这卖空这一块你又把我的路堵上了，那我都到最后17号我就要交割了，也就是说17号是有一个合约的交割日， 非常重要的合约的交割日，如果17号我还交割不了，那我就必须要这个真金白银的付给对方了，付给交易对手，我的亏损就坐实了。而期货人家一天就是几千万上亿的，我们中国出的大事情啊，国债期货像管金生他们进监狱，然后是什么刘汉他们第一桶金，然后都是什么袁宝锦他们什么被枪毙啊之类的，这些人都是你死我活的， 哎呦， 全是在期货市场。 就像一个人生病，现在的药已经是用到最重了， 对， 再不行的话，就等于是就像你说，就要把这个， 哎，17号会怎么样？ 17号它就是期货交割，就1507合约就到期了。如果说到时候我现在这两天我还翻不回本，或者是我的成本不能降低，这个时候我到时候就爆仓了，我到时候亏损有可能非常，我手上所有的空单全部都亏掉。 哎呦，那股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股市这两天已经在跌，他们空，我觉得这两天做空的人还会最后的增长。